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杨立门。 大家好，杨立门你好。 你好啊，家永。 欢迎各位收听今日由杨立门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节目嘅议题呢包括有五个。 嗯。 一，有消息话政府会研究延长居屋按揭嘅保证期。 嗯哼。 二，房协年底会加强打击滥用公屋。 嗯。 三，有调查话本港雇员2023年度嘅平均加薪系 3.8%。四，海濱事務委員會被批評欠缺海濱作業者。五，教育局更新指引，話會介入調查有關學生情緒的投訴。 嗯， 我哋頭兩個議題都是跟公共房屋有關。 是啊，吓，个而家房屋呢个问题咧，都系大家好关注嘅嘢嚟嘅，吓。咁除咗私人即系房屋嗰个楼市之外咧，吓，啲人都系关心即系公营房屋啦。咁公营房屋梗系有房委会嘅一啲公屋啦，咁亦都有房协嘅屋嘅。咁房协虽然系一个比较细啲嘅机构啦，咁但系咧就佢都有几万个单位喺度即系管理紧嘅，吓。咁亦都咧系有即系白居易嘅即系。一個即係另外就呢個唔關房協事啦嚇，白居易咧就真係租政府嗰啲居公屋嗰啲就可以買一啲居屋啦咁，咁但係咧就都有一啲嘅爭論啦，究竟係即係嗰個嘅按揭保證期係咪需要延長咧咁樣？因為而家就即係保證期30年，咁但係咧就話30年啊，即係又要扣翻個屋嗰個樓齡啊，咁所以就做唔到即係90啦咁，咁就有一番嘅議論嘅。 头先有个表述比较得意嘅，房协系一个比较细嘅组织， 即比起房屋委员会系。 近年嚟，有个印象咧，政府好多嗰啲房屋政策啊，要揾人帮手咧，就谂计咧，就揾阿房协帮手啊。 冇错啊， 房协系政府嘅好嘅 partner， 即系佢个弹性大啲嘅， 系 佢唔受好多法例嘅规管啊。 系咁啊，就嚟又公布呢个财政预施政报告啦。咁啊，甚嚣尘上嘅讲法就话，政府可能会对嗰啲辣椒咧就减辣咁啊吓，系咪唔知啊？不过近日啊，财政司长亦都风即系口风又减即系放松咗，放松。咁另外咧又有消息就话咧，当局会研究你头先所讲嘅延长包括居屋嘅资助房屋按揭贷款嘅保证期，目的一啲人话啦就系促进交投咁。有消息就话咧房屋局咧对于延长年期咧就持开放同埋正面嘅态度，同埋喺同银行商讨紧有关嘅详情，咁打算保证期咧由30年延长到40年啊、50年啊、甚至乎系50年都有咁样。咁房屋处喺回应传媒嘅查询嘅就话咧因应资助出售单位买家对于延长还款保证期嘅诉求啊，同埋咧希望促进居屋第二市场单位嘅流转，房委会咧会积极考虑可唔可以放宽按揭贷款保证嘅安排。嗱，虽然官方就冇正面咁回应系咪有嗰个延长嘅保证期啊，但系从嗰个回应嘅口气嚟讲咧，似啦。迟啦，因为迟通常咧迟开放态度咩咩嘅，即系 冇错冇错， 即系大家咁信啦，信系咁啦吓。咁目前全港咧大概有352,000个居屋单位嘅，近90%嘅楼龄咧去到20年或者以上啦，40%嘅楼龄咧就超过30年，银行就会因应按揭保证期咧缩短嗰个还款年期嘅，咁而家嘅居屋嘅绿表同埋白表买家一般咧，分别就系获得银行批出嘅买价或者系估值嘅95%或者系90%嘅贷款额嘅咁。咁房委会咧都自从1988年4月起咧，就为一手市场同埋居屋第二市场嘅居屋咧提供按揭嘅还款保证。咁我要解释呢啲嘢，因为一堆名词，大家可能一时间唔知讲乜吓。提供嗰个还款保证，咁就另外咧，房委会为咗要控制财务风险咧， 向参与财务机构提供按揭贷款保证期咧，最长就系30年。 嗯、 具体啲讲系30年减楼龄， 系啦， 迪克先减讲过啦。咁、 嗯、 银行嘅保证期咧就以房委会承诺嘅担保期扣减咗单位首次出售到到而家嘅年期，咁、 嗯、 所以就俗称叫做30年减楼龄咁。嗱、 嗯。 每一次讲到公共房屋啊，居屋又好，公屋又好咧，好多名词术语咧、 啊啊， 除非你平时真系好关心呢啲课题嘅啫、 啊， 否则你又唔知讲紧乜嘅。 冇错 冇错。咁啊，头先又提过一个叫白居易啊， 系啦， 白居易系咩嚟嘅？唔系诗人啊，白居易咧就系一个叫做白表居屋第二市场计划嘅一个政策。咁喺呢个计划出现之前咧，政府只系允许咧拥有公屋绿表资格嘅人咧购买。啊，未補地價嘅二手居屋嘅啫、 嗯。 不過由2013年起咧，政府就放寬咗限制，允許一啲中低收入但係冇綠表資格嘅家庭或者個人咧購買二手指定居屋。啊，呢、這個就所謂叫做白居易計劃啦。咁、嗯。是咪好深啊？真系 我谂真系有住公屋或者系住紧居屋嘅人就会比我哋明白多少少，因为我就冇住过居屋公屋嘅。咁但系咧就因为而家因为你知嗰个利息又、啊、个息口又高啦吓，咁而家个楼市又比较真系低迷啦。咁、嗯、政府其实都系应该做多少少去激活个楼市，尤其是呢个白居易嗰个计划咧，近年咧即系个生意都比较淡静嘅，即系绿表买嗰啲都系2000个到，咁啊白表买嗰啲。即系白居易嗰啲又得嗰2000几个度，咁、 嗯、 因为其实就要买呢个咁样嘅即系居屋咧，你都系要攞按揭噶嘛，咁、 嗯、 你而家息口又高啦，咁、 嗯、 如果你扣减咗个 年期， 因为好多 贷款年期太短， 系啊，点顶啊？楼都成十几年噶啦嘛，吓，咁你变咗你得嗰十几年，咁你咪要交好高好多钱一个月，先至可以供到， 就系咁嘅问题啦。 所以政府就同啲银行倾紧，系咪可以延长翻嗰个保证期咧？咁、嗯、因为政府其实去保证呢啲即系真系还到即系嗰个屋啊，即系嗰个按揭嗰啲人嗰啲钱都唔少喎，每年支出都唔少。 系啊，嗱，咁究竟有关嗰个嘅消息中啊，讲紧嘅嗰个叫做延长嗰个保证期嘅情况系点咧？或者大家有啲咩睇法咧？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请嚟房委会委员啊刘振刚先生，刘先生你好。 两位主持好， 系你好。 咁近期呢个所谓叫未补地价嘅白居易嘅申请宗数就高嘅，但系成功交易嘅个案就都几低下。咁有人认为咧，就系因为咧30年按揭还款保证期咧，令到楼龄比较高嘅居屋单位嘅按揭供款期缩短咗。刚才我哋讲咗个实况啦。据知当局咧而家就话研究延长包括居屋嘅资助房屋按揭。贷款嘅保证期嚟促进交投，对于呢个嘅咁嘅意见，你点睇呢？你觉系咪会？你觉得当局系咪会调整呢方面嘅政策咧？ 嗱，咁个有关嗰个讨论都仲等紧房委会去处理啦。咁但系我哋从个土地经济角度出发睇咗先啦。 嗯， 因为你要去买楼啊，好正常啦。香港就系梗系要揾呢、這个即系银行帮手啦。 嗯， 同埋尤其是喺资助房屋方面咧，就系、是、买嘅人咧，其实都会有资产同埋个收入上面嗰个限制喺度嘅。咁佢哋一定唔会话啊，咁我大喇喇成嚿钱攞晒出嚟一次过买嗰个单位嘅售价，咁佢俾晒。咁、 嗯、 所以个按揭嗰、那个即系、个我哋叫条款。 嗯。 无论是那个尤其是个成数啦， 是 个息口啦，同埋个还款个安排或者个还款个年期是点，是非常重要的考虑。 嗯， 咁如果我哋睇返而家嗰个30年嘅一个按揭个担保期、 嗯、 其实已经是出现个情况是好多即係而家嘅資助房屋咧，係受惠唔到嘅 嚇。 嗯嗯。 嗱，舉個例，我睇翻而家手頭上我見到嘅資料咧，如果我哋用去年底個情況咧，就有成35,200個單位咧，係資助出售房屋嚟嘅。 係。 但係其中有接近咧，係超過咗40%咧，就樓齡已經超過30年。 嗯。 喺30年呢個按揭保即係擔保期入邊咧，佢用唔到啦。 係啊， 係啊。 咁而超過20年嘅樓齡咧，超過20年啦，唔係等於一定係20年，超過20年嘅樓齡，你接到成89%。 嗯。 咁即係話喺呢批單位入邊咧，得10年或者以下嗰個擔保期啫，可以借到90%。 嗯。 咁其實即係得11%咧，就即係你係響即係20年留下啦，咁啊會好啲。咁、 嗯、 所以嗰個情況咧係 而家我哋去響整體個市去攞按揭都係比較困難㗎嘛。咁同埋個普通樓個嗰個成數都係講緊係七成或者樓下。咁所以佢令到佢嘅首期少啲咧，就一定要響嗰、那個無論係按揭保險啊，或者呢個咁嘅按揭擔保期入邊，即係擔保安排都係重要，令到佢首期支出去少啲。 係，即係個問題都不在於政府係咪需要促進交投呢個經濟政策啦、啊、而係話你要幫市民想買樓嗰啲人，佢能力有限啦，大家樓價又貴啊，雖然係居屋都，咁你哋幫從民生嘅角度嚟講，都應該考慮呢個問題啊嘛，係咪啊？ 啱噶啦，因為我哋最主要翻去就係最基礎一樣嘢，息口我哋撇開先， 係。 咁而家我哋就係睇究竟我可以攞到嗰、那個按揭貸款啊嘛，咁而家你會睇翻好喺個市場上面，好多人都提緊，係咪政府可以放寬翻嗰個按揭限制咧？其實政府亦都做咗嘢，咁而家我哋其實應該係要適當時間去交翻俾銀行，去睇翻嗰批市民嘅收入，佢哋嗰個年紀啊、樓齡啊各方面去做翻一個商業上面嘅考慮，咁然後等個市場係活化翻啲，因為我哋知道因為唔同嘅印花税嗰、那個即限制咧，其實令到個市場嘅成交已經少咗好多。 係， 而我哋喺個居屋個二手市場點樣可以令到佢即係激活佢咧？其實已經講咗好多年。咁、而呢個時候，我相信去諗下點樣去審視，令到一啲而家已經有好多即係評論或者批評嘅嘢，我哋點可以做好啲啦？嚇。 咁其實你話要延長嗰個嘅按揭貸款嘅保證期咧，都有好多選擇㗎，係咪啊？即係你而家三十年啦，咁有人話四十年啦，不如延長到五十或者甚至六十年啦咁樣。咁你覺得係即係邊一個位係會比較適合啲咧？當然即係你要睇銀行即係係咪真係願意即係咁樣配合啦，同埋即係政府佢都要孭上身㗎嘛，係咪？即係佢作為最後嘅擔保人嚇。 我估銀行的配合程度應該相對來講比較高。因為他第一件事他會審視了那個就是個申請人的財務狀況啦，他們自己本身的年紀啊、做事的情況啊。咁如果加上，因為如果他沒有了這個擔保，我正常嚟讲借七成，佢攞唔到三成首期出嚟，佢做唔到噶啦嘛，变咗。 系啊。 啊，点解我哋啲一手楼卖得好啲咧？就是、因为佢可能系部分单位就系个首期系比较低啲。发展商系做个议案俾佢，咁佢咪易处理啲咯。咁、而喺呢度，咁如果我喺个居屋市场，我又要搞个议案，可能我个息口又贵好多，咁啊困难好多。咁所以好多因素咧，就係我哋要諗啊，原來而家你舊有嗰個制度已經三十年嗰個按揭保險期，原來有四成嘅資助房屋單位已經都用唔到啦。咁另外仲有五成到嘅單位咧，原來都剩餘個年期都唔係咁多。咁我覺得呢個時候應該一定係要諗下，究竟如果我點樣去做呢樣嘢，對政府嘅負擔亦都唔係太大嘅話，咁當然都有啲風險啦，始終有啲即係個案可能係出咗一個即係還唔到款嘅情況，咁但係我哋睇下點樣去審視翻成件事，或者銀行嗰邊亦都係即係做翻嗰個收入調查同埋年紀調查各方面去做多啲準備工作，我相信係會有幫助，令到個市場係更活躍啦，同埋最重要係滿足到我哋市民大眾對置業嗰個需求嗰個安排嘅。 照你頭先嘅分析就即係話咧，對於銀行或者嗰啲提供按揭嘅機構嚟計咧，佢喺風險評估上面，佢應該願意接受而家話會延長嗰個保證期嘅呢個建議，你覺得佢哋係願意接受嘅嗬？ 我相信會㗎，佢即係等於有個按揭保險咁樣，或者有個最終嘅申請人，呢、這個最終申請人就係政府，佢就話我擔保唔會走數， 係咯， 佢對銀行嚟講嗰個。点讲啊？嗰个 稳阵嘅， 即系信得过政府啦。佢哋， 你 可唔可以透露一下？譬如话过去咁多年咧，真系还唔到钱，而政府真系需要出嚟，即系帮佢要赔翻，俾呢啲钱俾银行。嗰、那个嘅即系个机率有几多噶？同埋政府每年其实支出有几多咧？呢一方面， 嗱，因为呢个咧，我哋都系睇翻即系而家喺个公开市场见到嗰个情况。我哋见到咧，房屋署咧就。即係答個報章嗰個問題嘅，咁佢就話咧，去到今年三月嚟講咧， 即係拖欠按揭還款嘅單位所償還嘅總金額咧，大概係10億元到，或者港紙。但係呢度咧就冇一個詳情睇到，其實呢十億元係近呢幾年發生多啲啊，定係原來哦係早可能係十幾二十年前亞洲金融風暴或者係全球金融風暴嗰時候出現個問題，呢度就睇唔到啦。咁所以我谂呢个咧系值得即系等有关嘅讨论再深化嘅时候咧，我哋整好会睇到究竟嗰个拖欠个情况系喺边一个市场环境度出现咗吓。 有关嘅报道就话，房委会自从1988年4月起为一手市场同埋居屋第二市场居屋提供按揭还款保证，1988年4月起，到今年3月为止，咁样呢个头先所讲嗰啲吓，拖欠嗰个按揭还款嘅偿还嘅总金额系10亿，即系嗰段咁长嘅时间， 廿几年嘅 十亿，咁实在系咪健康咧？刘生，你觉得？ 我谂个数额嚟讲就唔算大嘅，唔算大，咁亦都考虑到就亦都即系究竟有几多个点讲啊？受呢个项目资助嘅单位。要考慮啦，同埋中間發生咗咩事咧？點解要賠咧？因為以往嚟講，我哋香港成日都聽到啦，即係拖欠銀行嗰、那個，即係俾銀行收樓嗰個住宅嗰個比例都係好低嘅，好低。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數字係值得深化嘅。咁然後睇由呢、這個我哋叫做歷史上面出嚟嗰個效果，咁我哋點樣可以做翻個優化？即係一方面我哋要減輕。房委会可能承受嘅风险啦，虽然而家我哋见到楼价已经回调咗，供楼嘅人咧亦都好小心睇紧佢哋个财务状况，可唔可以做到嗰、那个按揭佢先会走去做啦，因为而家我哋唔系见到好似早几年咁，即系大家系好想置业，而家我相信好多人都系睇翻自己嘅经济能力先考虑系咪置业，定系或者租翻个单位就已经系安全啲咧。咁我谂呢个好多时都系从佢自己自身嗰个财政状况咧嚟去考虑嘅。 明白，刘先生，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即将发表啦，相信房屋政策都会系重点嚟嘅。你对于嚟紧嘅施政报告嘅房屋政策，尤其是喺公共房屋上面，有啲乜嘢期望啊？ 如果喺公共房屋嘅层面，我哋唔去睇翻，即系而家我哋成日讲紧啲辣椒切嗰样嘢啦。但如果我哋睇翻个公共房屋咧，近呢几年我哋见到政府做咗大量嘅工作。无论喺房委会、房屋协会啊，就算我哋见到市区重建局咧，都做咗好多工作。无论我哋喺公营嘅租住房屋同埋资助嘅出售房屋咧，都嚟紧呢十年咧，我哋见到有好多。已經定咗落嚟嘅計劃，未來我相信即係如果即係點講，全部落實到咧，對舒緩我哋而家對公屋同埋資助房屋嗰個需求嗰個情況咧，應該會大大舒緩。我反而從香港整體個市場出發咧，我相信我哋今天咧就要睇得遠一啲，唔係睇緊三年五年後嘅事，我哋睇緊五年十年後嘅事咧，我哋嘅私營房屋單位係咪唔夠？咁當然我哋都要睇翻咧，就話好多人講緊我哋而家個一手嘅貨尾都仲有好多喎，有成20,000個或者超過20,000個單位未售。但我相信我哋要睇翻咧，我哋而家個審視翻咧，就係政府即係公私營個供應比例仲係7:3，同埋有啲大型嘅計劃響規劃上面咧，都仲係用緊7:3呢個比例咧。我相信要檢討啦，因為我哋而家要。引入人才，或者我哋未来是希望多啲高收入或者高学历嘅专业人士啊，或者係有多啲创科思维嘅人士嚟香港。咁我相信呢批人士咧，唔会係合适到入到公营房屋嗰个阶梯。咁我哋如果喺个私营房屋係唔够嘅话，我点样去配合到呢批諗住入嚟香港嘅人咧？佢希望住大啲。我哋而家喺北部都會區諗緊嘅創科嗰個人才公寓，其實就一定唔夠去滿足呢批人嗰個住屋需求嘅。所以我覺得房屋個政策方面應該做到呢個層面咧，要有一個即係超前啲嘅思維。 係咪啊？

其實我自己覺得白居易呢都是一些真正用家為主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事實上他本身可能入場的門檻呢相對比較容易一 點， 並且呢講緊白居易那個所謂的 升值的幅度呢跟私樓來比呢，我相信都是比較弱一 點 的，所以呢其實大家都覺得入場門檻容易，純一個即係住宅嘅用途，同埋佢一定嘅入場嘅限制。 嗯， 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嗰個都係一個即係實叫做剛性需求嘅市場嚟嘅。 嗯， 咁事實上我哋都睇到咧，市民係都想用呢個白居易呢個抽籤咧，去買一個居所。 嗯，剛性市場就即係。啊！呢、這個市場裏上面嗰啲屋咧，都係我嚟住嘅， 自住不賣。 呢個係幾符合嗰個基本國策嘅，或者覺得即係講得大啲啊。咁但係現在嗰、那個白居易嗰個銷售情況又理唔理想咧？ 當然而家咧嗰個情況就唔算太活躍嘅，我哋都了解過一啲即係銀行界嘅一啲情況。咁佢哋都反映咗咧，而家基本上樓齡三十年以上嘅即係居屋啦。 嗯， 如果要做一個白居易嘅二手市場嘅按賣咧，其實就比較差啲嘅反應，係同三十年以下甚至乎可能十零年嗰啲樓咧，係一個比較明顯大嘅區別喺度嘅成交嘅數字上。 嗯，咁情況就麻麻地理想啦。咁延長嗰個叫做保證按揭貸款嘅保證期，你是否贊成咧？ 我自己覺得支持嘅，因為事實上頭先我都講啦，呢個係一個剛性嘅市場啦。咁多啲嘅單位能夠流出市場咧，其實等更加多有剛性需求嘅人咧，能夠去買到呢、這個比較將宜嘅一個房屋去居住咧，我覺得係一個符合香港市民嘅整體利益嘅。咁當然而家你延長咗咧，我哋都了解過，其實銀行係歡迎啦，銀行界亦都歡迎，因為事實上亦都真係幫到。上樓嘅人啦，亦都即係銀行叫做有生意做啦，係咪多啲生意做？咁但係亦都同時咧，對一啲而家持有居屋，可能佢好多老人家，咁嗰層樓又比較舊啲嘅，三十年以上啦。咁實際上佢哋本身可能亦都想買咗層樓，可能就去退休翻內地好，甚至乎攞翻筆錢租一個更加平啲嘅單位都好。咁對於佢哋嚟講咧，都能夠釋放翻一啲嘅即係居屋嘅單位出嚟，讓市場咧多啲供應咯。 當然銀行你都話佢哋表示係冇乜大問題啦，因為即係畢竟最後即係去孭飛嘅都係政府去孭飛啫。如果有人真係即係供唔到即係嗰個按揭嘅話嚇，咁頭先我哋都見到過去嗰三十幾年咧，就其實嗰個都嗰個即係話交唔到錢，即係嗰個個案都唔係話太多嘅，即係我哋唔知幾多個啦，但係都係政府三十幾年嚟嘅支出都係十億到嚇，咁你覺得而家政府而家咁嘅財政情況嚇都幾困難嘅公共財政嘅情況之下，係咪都可以係覺得政府係應該要有呢一個嘅承擔，係將嗰個還款期係即係延長，因為如果延長咗風險對政府嚟講個風險又會高啲嘅咯喎。 風險係高，但係大家都要記住咧，這個都係一個擔保，直至到佢真係即係買供唔起，銀行要收樓。銀行先至會追個差價，那個差價係由銀行去即係、去追嗰個業主啦，到時政府先至再補嘅。咁所以嗰個咧都係會一段時間嘅。其實你問我咧，好多都可能去到真係十零年之後，或者係十年八載之後，佢嘅經濟個家庭嘅經濟能力突然間出現咗一啲困難，先至會出現呢個情況嘅。咁但係我相信咧。香港市民大部分咧都希望能夠安居樂業啦，有一個比較固定嘅居所，自己嘅居所都係一個即係市民共同嘅心願啦。大家都見到而家嘅居屋，雖然你話最近嘅息率高咗，所以就可能認購嘅比例會少咗，但係其實你見到新一期嘅居屋嗰、那個即係都好多人去買嘅，就算嗰個叫做換言而居咁樣，咁其實。都是有一定的數量，所以本身香港居民對嗰個住屋的需求咧，其實都是一個很迫切的。 除了呢個貸款保證期之外咧，對於房屋按揭貸款的一啲嘅政策同埋措施，你有啲乜嘢睇法添咧？又以至於呢個白居易嘅政策，又需唔需要有檢視嘅情況咧？你覺得現在？ 我覺得咧就我當然我哋希望佢能夠即係放寬，頭先講啦，放寬佢嗰個即係保證期啦。我哋都同一啲即係居民啦、業界代表都了解過。咁其實總體我哋都期望能夠多啲嘅即係房屋供應咧，其實係能夠穩定嗰個樓價，相對容易穩定樓價。當個供求係比較穩定嘅情況之下咧，大家對嗰、那個即係唔會搶啊，唔會搶。咁、那個樓市嘅上落幅度咧就相對會比較穩定，就唔會大上大落。咁呢個其實我覺得我哋而家嘅房屋政策呢應該係要透過一個即係穩定供應，而呢個穩定供應呢唔會因為市場嘅大上大落呢而有太大嘅變化。如果大家記得嘅話，我哋當初因為沙士之後咁嗰、那個我哋停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冇起公屋居屋甚至私樓，導致到嗰個樓市嘅變化喺十幾年嚟呢我哋都追唔返。咁我覺得要吸收過往嘅經驗咧，我哋而家要就算個市係有啲上落都好啦、我哋能夠保持到一個穩定嘅供應咧，市民先有信心，嗰、那個樓市先穩定，大家先至願意去買樓，去有一個安居樂業嘅地方咯。 剛才講嘅供應係講住宅嘅供應啦。頭先咧，我哋就訪問過房屋委員會嘅委員啊，劉振剛先生，佢就提出一個觀點，佢就話呢個喺個土地供應嘅政策上面咧，目前政府喺公營房屋對私營房屋嗰個比例，土地供應上面係7:3，佢就認為咧應該改為6:4，以便咧我哋有更多嘅私人嘅房屋嘅供應嚟更好咁吸引外地嘅人才來港。对于7:3改为6:4，你嘅睇法点咧？顺便想问下你。 我觉得而家呢个阶段咧，未系一个合适嘅时机。点解咁讲咧？始终我哋嘅公营房屋嘅供应量咧，都未达到一个大家满意嘅水平。今天都仲系5.6年啦，吓、那个轮候公屋嘅时间。咁所以即系如果我哋真系个公屋嘅轮候时间能够去到即系4.5年，甚至乎4年、3年嘅情况之下咧，你去调咧，可能我觉得会更加合适。你今天未去到嗰、那个即系指标3年上楼嗰个指标嘅情况之下咧，你突然间贸然去调咧，可能对嗰个市民嘅感觉就系、是，会唔会又系谂住即系唔理公屋居民即系基层市民嘅需要咧？我觉得呢个系要好慎重嘅。 系咪啊？当然咧，就数学上讲啦，就7:3变6:4变成6:4咁样，做大啲嘅饼咪 O K 咯，唔一定系讲减少咗嗰个公共房屋嘅供应嘅咁，但个饼唔系话你做大啲可以话做大啲啊，大啲系咪啊？ 不过其实刘振刚其实头先讲到都话长远先需要调整个7:3嘅，因为佢觉得十几年之后，其实嗰个三年上楼嗰个目标应该已经达到咗噶啦，咁先至。去调整嗰个比率嘅 ， 我可唔可以再问多个问题咧？ 就会好啲啦。 系啊系啊，陈国峰，我想再问，譬如话而家有差唔多成90%嘅即系居屋单位咧，都真系已经超过20年啦吓。咁如果真系要延长嗰个嘅即系担保期咧，系咪真系需要延长好耐咧？即系譬如话由而家嘅30年系延长到譬如50年咧，咁先够咧？ 嗯。 我都了解過個市場嘅一啲情況嘅，咁其實而家普遍嘅私樓咧，就用75年去計嘅。75年嘅意思即係話，即係嗰個供樓嘅人嘅年紀同嗰個樓齡嗰個供款期，同埋就唔超過75年啦。咁所以即係你問我咧，大部分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佢哋市場上有啲銀行界嘅朋友都同我哋建議就話，其實延長10至15年咧，就係一個比較合適嘅。而家30年啊嘛，延長10至15年，大概就40到45年度咧。其實佢哋覺得比較合適嘅階段，因為你譬如好簡單，你40年去到40年，其實你再供埋25年，其實都65年噶啦嘛。再如果45就其實70年噶啦嘛。咁所以相對咧就會拍近嗰個私樓嗰個供款期，咁相對咧就會係一個比較合理啲嘅狀態嚟嘅。佢哋都覺得 好，多謝你，陳樂峰啊，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一間嘅咧，我就會傾下咧房協啊，年底會加強。打击呢个滥用公屋的措施，而家我哋先听听萧叔叔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我哋再讲一讲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之间嘅战争有关嘅英文字嘅发音。 今日要讲的这个名字呢，就是在巴勒斯坦里面哈马斯的发音。哈马斯呢 H-A-M-A-S， 重音放在后面，听着是 Hamas， Hamas， Hamas， OK， Hamas。 那个 A 音呢是 A A A， OK， So Hamas 就不要将它读成 Hummus， 那你觉得 Hummus 呢就变成是点嘢嘅一啲斗仗咁啊 ，Hamas， 但系咧哈马斯呢个组织我哋叫做 Hamas，OK，Hamas，Hamas，Hamas。咁另外同 Hamas 相关嘅一个字咧就系 Palestine，Palestine， 巴勒斯坦 ，P-A-L-E-S-T-I-N-E，Palestine。而如果巴勒斯坦的咧，我哋叫做 Palestinian，Palestinian。Two stresses，the first one on pa。The second one on din, okay? Palestinian, Palestinian, P-A-L-E-S-T-I-N-I-A-N, okay? Palestine, eh? P-A-L-E-S-T-I-N-E. So, the Palestinian people, the Palestinian people, 巴勒斯坦的人，咁样。好啦，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杨立门啊，喺今日节目嘅第一个小时咧，我哋都系讲公共房屋嘅问题啊。咁头先讲到关于嗰个贷款嘅保证期延长嘅一个建议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又想讲下咧，打击滥用公屋啊。咁相信咧，作为一个原则，冇人会反对噶吓。 系啊， 因为公屋资源系非常之珍贵。点样容许有人滥用呢咁吓？现在我哋请嚟房协总监负责物业管理嘅潘元房先生，潘先生你好。 Hey， 你好。 Hey， 你好。 房协咧就系向超过三万户嘅租户咧出咗信啦，今日出信啦，就话通知会分阶段推行新措施同埋优化现有嘅政策，系有啲咩新措施咧？你哋啲租户都好想听下。 是兩位主持好，是多謝有個機會呢，我都想趁而家講解一下嘅。 好啊。 其實呢房屋協會呢，我哋過往嚟講對於公共房屋呢嗰、那個資源嘅使用呢都好重視嘅。咁其實過往嚟講呢，我哋都透過定期家訪啊，我哋一啲深入嘅調查或者係宣傳教育呢，咁希望我哋嘅住户呢都係就住呢個濫用公共資源嘅情況咧，去特別去留意嘅。咁另外咧，頭先阿梁生你提到咧，其實今日咧，我哋正式咧亦都係向我哋所有大概三萬户嘅租户咧發出通告。咁另外咧就係針對而家受住我哋嘅富戶政策影響嘅租户咧，亦都個別發咗信嘅啦。咁其實個內容好簡單，我哋有幾樣嘢嘅。咁呢一個咧就係喺今年內咧十月一號咧。我哋就會去推行嘅，咁其中咧就包括係咩咧？就話如果有一啲唔符合轉換户主政策，或者喺富户政策之下咧，需要遷出單位嘅租户咧，其實咧佢如果都仲有一啲暫時住屋嘅需要咧，就可以透過一個定期暫住嘅居住證咁嚟去住。咁而家呢個上限咧，就將會縮短為咧四個月。咁而當呢四個月完成之後呢，我哋亦都唔會重新去評估嗰個租户嘅資格，即係話呢，如果最多佢暫住咗四個月之後呢，就要遷出啦。咁呢個係第一個情況。 係。 咁第二個情況呢，就係如果有一啲濫用嘅情況，包括丟空咗個單位啊，或者佢經常性啊持續都唔喺個單位裏面居住嘅話呢，咁我哋都會視乎呢個情況呢，視呢個情況作為濫用公屋資源嘅。咁如果係咁呢，其實我哋而家呢大概即係嗰個所謂長期居住嘅定義嘅時間呢係六個月，但係呢我哋就會將呢六個月嘅時間呢改為三個月。咁如果係查實嘅話呢，咁我哋就會發出一個遷出通知書俾個租户啦，咁就收返個單位。咁最後一樣呢就係話，其實如果係透過一啲 我哋發覺個租户係有一啲虛報嘅陳述，或者係違反咗一個租約條款而被我哋終止個租約嘅租户咧，咁佢同埋一啲18歲以上嘅家庭成員咧，咁呢個情況如果係確定屬實嘅話咧，我哋會通報呢啲個案嘅情況咧俾房委會，咁而有關人士咧俾我哋終止咗個租約之後嘅五年內咧，咁咪有可能咧係唔可以再申請公屋嘅。 嗯，容許我重複你剛才所講嘅嘢，即係等啲聽眾可以清楚啲。如果我講錯，請你指正啊。三個措施係12月1日生效嘅。第一個咧就係話咧，嗰啲轉換户主政策或者富户政策底下需要遷出嘅單位嘅租户咧，都俾個人情佢噶嘛。你哋又叫做一個叫暫居期啊嘛，係咪？ 冇錯啦。 咁啊，暫居期咧原本咧就12个月，而家改為4个月，係縮短咗啦。啊，第二个咧就系嗰啲非经常持续居住单位嗰啲人啊，即系简单嚟啲讲就即系都唔系成日喺间屋里面住嗰啲人咧，视佢为滥用啦。你成日唔喺度住啊，咁样个滥用嘅定义咧，旧时系6个月，而家就缩为3个月。 冇错。 啊，第三个，如果因为虚假陈述或者违反租约条款而被终止租约嘅住户，同埋佢年满18岁嘅家庭成员咧，5年内都唔可以再申请公共房屋。我嘅复述唔知冇错咧， 正确嘅。 O K， 好嗱，咁啊，讲翻头先嗰个话，唔喺间屋嗰度住，6个月就缩短为3个月，就都叫做叫做滥用咁样。咁要谂下，老实讲，3个月又唔系话好长啫，吓翻去大陆探亲戚咁都住下，即系用乜二三个月啫？会唔会严格咗啲咧？呢个游客 嗱，阿梁生，你讲到呢个情况咧，其实可以咁讲。我哋每一個個案咧，其實我哋都會去個別睇睇，究竟個住户咧，實際上個情況係點樣嘅？咁例如頭先你提及呢個情況，可能啊有啲住户有啲老人家可能真係翻咗國內探親，咁或者佢有啲事故要逗留長少時間嘅，咁其實咧，我哋亦都唔係話咧。佢一起唔喺度住3个月，我哋就即刻要出一個遷出通知書。我哋會視乎個別嘅情況咧，睇一睇。如果我哋確實佢真係又唔係話有啲咩特別嘅情況嘅需要，而長時間持續唔喺個單位裏面住咧，我哋先至會考慮出嗰個遷出通知書，要求佢交還單位嘅。 我想有兩個跟進問題咧，就係呢一個首先即係我想澄清嘅啫，就呢個所謂3个月咧，就唔係話佢一年之內係累積有3个月唔喺個單位，而係要長期 持續地， 即 係 話持續3个月係冇間斷咁樣唔喺嗰個單位住，係咪啊？係咪呢個係咪係因為唔係？ 楊生，你講得啱嘅。其實咧，我哋都覺得咧，就係話住緊喺公屋嘅住户咧，其實佢係有一個房屋嘅需要咧。咁佢又應該咧係持續係住喺個單位嘅，咁但係咧就係話，如果佢連續而家就超過6个月，或者日後我哋會縮短為3个月咧，其實咧我哋就會考慮到佢究竟有冇嗰個房屋需要啦。咁如果真係確實佢都唔需要喺呢個單位裏面持續居住嘅話咧，咁我哋先要考慮會。 咁我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即係佢你呢一個咁樣嘅更改咧，或者呢一個咁限要求咧，係咪同房委會嘅相約嘅咧？因為係如果唔係嘅話，係點解你哋同佢有唔同？ 大家睇齊緊啊嘛，似乎 係。嗱，其實咧，我哋都係頭先都講咧，一路都係好重視嗰個濫用公屋資源嘅情況。咁亦都我哋留意到咧，早前咧房委會佢都有一啲收緊嘅措施。咁我哋自己內部都考慮過啦，咁亦都考慮平衡翻各方面嘅情況咧。咁其實呢個措施咧，由6个月。縮短為3个月咧，其實都係同房委會係看齊嘅。 好啦，另外咧，由4月1日起咧，你哋就優化富户政策，有個叫做咁啊，優化咗啲乜咧？可唔可以即係概略咁講下，同埋係咪已經達到成效咧？ 哦，嗱，係啊，我哋喺應該出年嘅4月1日 出年對唔住係啊， 係啦，咁咧就就住富户政策咧，我哋都會收緊嘅。咁其中有幾個內容啦。咁第一個內容咧就係話所有新入住我哋房協出租屋邨嘅租户咧，咁佢都會受呢個富户政策嘅約束嘅。咁第二咧就話其實現時有啲租户咧，佢可能會轉換個户主嘅。咁當我哋批出一個新租約俾呢啲轉換户主之後嘅租户咧，咁呢啲新嘅租約咧就會包含咗呢個富户政策嘅要求喺度嘅。咁另外一樣咧就係話， 透過一些調遷啦，因為租戶都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咧，去調遷佢嘅單位，咁而去簽一些新的租約。咁裏邊係包啲乜咧？例如話，可能係一些重建戶佢要調遷啦，寬敞戶啊或者擠迫戶都要調遷啦。咁另外咧，我哋都有一些叫長幼共聚居住計劃嘅租戶嘅。咁如果佢需要調遷咧，咁喺呢啲情況之下調遷而簽新租約咧，咁我哋都會將呢啲附戶政策咧納入嗰個租約裏邊嘅。 好，好多謝你，房業總監負責物業管理嘅潘元房先生。接住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兴华街去海丽村方向近长沙环道嘅意外清咗场。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嘅意外亦都处理好噶啦，不过咧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龙翔道近天马苑、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仲是需要间歇性封闭的。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杨立门。 杨立门啊，头先喺节目嘅第一个部分咧，我哋就讲过关于系居屋按揭嘅保证期延长嘅建议。另外亦都提过咧，房协咧会喺年底啊推出一啲加强打击滥用公屋嘅措施。接住落嚟嘅节目时间里边咧，我哋会讲几样嘢嘅。一咧就系关于香港雇员嘅薪酬调查啦，嘅政府状况啦。咁另外亦都会系倾下咧海滨事务委员会啊，俾人批评话咧欠。欠缺海滨作业者的参与。另外呢又会讲讲教育局更新指引，话会介入调查有关学生情绪的投诉。近年呢好多人越来越多人开口埋口都讲话大湾区。融入大湾区。当然两三年前就简直是禁忌啦，这个融入大湾区是好多圈子是禁忌。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讲融入大湾区。香港是大湾区的一份子，我们既要同其他十个城市協作，又要保持我们的特点，以香港所长是贡献大湾区的发展。要保持特点就要难免会比较咯。 系啊， 有调查报告，有调查机构咧就做咗一个关于薪酬嘅调查，咁亦都同大湾区去比较，究竟系点样样咧？咁啊，依家咧我哋请嚟咧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嘅会长孔于仁先生，孔先生你好。 两位主持好， 系你好。 你哋香港人力资源学会咧就发布咗2023年薪酬趋势调查，咁就调查香港雇员同埋大湾区嘅雇员嘅加薪幅度嘅。先请你讲讲你哋嘅调查方式同埋调查嘅方法，结果系点样？可唔可以概略地同大家介绍下？ 好啊，其实就住即系两个地方嘅调查啦，我哋都系喺今年嘅一月至到九月里边去做调查啦。咁最主要咧就以问卷方式啦。發放俾我哋嘅會員啦，或者我哋嘅行業機構啊，或者我哋嘅商業機構啦，咁去搜集呢嘅資料嘅。咁就今年我哋睇到咧，即係如果香港啦嚇個情況就係我哋睇到個平均加權嗰個工資嘅增長咧就係 3.8% 嘅。咁而大灣區咧就大概係 5.5% 啦。咁當然啦，大灣區你講緊即係 灣區裏面有九個城市啦，咁當然九個城市裏面就以深圳同埋珠海呢就差唔多錄得有6% 啦，咁可能東莞或者肇慶嗰啲就會比較低啲啦，4.3、4.5咁樣樣。 呢個比較係唔包括澳門嘅，我注意到啫係嘛？ 係冇澳門嘅數據喺裏面嘅。 好，請繼續係。 係啦，咁如果係睇翻咧，即係其實香港同埋灣區九個城市啦，咁喺行業嚟講咧，都係以醫療啦同埋高科技嗰度咧。即係呢兩個行業咧，就會係跑贏大市嘅，咁就會即係調整嘅薪酬係相對比較高一啲咯。咁但係咧就喺薪酬嘅組合方面咧，就我哋會睇到啦，即係灣區裏邊咧，佢因為產業多元化，咁我哋見到咧，佢哋除咗用人工之外咧，其實佢哋比較有針對性咁去調薪，可能係以即係技術啊。技術的含量啊，或者是以一個職級咧嚟做一啲嘅調整嘅，咁佢哋嘅花紅咧嘅名目都比香港多嘅。 或者我哋唔去講啲太細嘅細節先，而係話香港嘅薪酬調整嘅幅度咧就較大灣區為低。咁香港個基本薪酬調整就3.8%啦，而大灣區咧就5.5%。咁其實呢個差異係説明咩問題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 其實就唔可以就咁比較兩個數目字嘅，因為大家嘅基數都唔一樣啦。咁同埋即係我講即係生活成本亦都唔一樣啦。咁嗰個通脹亦都唔一樣。咁所以就唔可以單單淨係比較即係呢兩個數目字嘅。咁我反而會睇翻就係話即係譬如好似灣區裏面咁，佢講緊 5.5% 嘅，咁全國嘅或者一線城市都係可能講緊相若嘅百分比嘅，咁我覺得即係差唔多係平均咯。咁但係如果以香港嚟講，你 3.8% 減翻通脹 1.8%， 即係等於正增長係2%啦。咁我就即係覺得我都有啲覺得就係即係有啲偏向於溫和啦。咁但係因為即係而家人才荒啦，個營商環境亦都係一般啦。咁好多僱主，我相信佢唔會將所有嘅資本咧放曬喺加人工嗰度嘅。咁所以佢哋反而會考慮就話啊，我嘅錢就得咁多噶啦，我係應該係點樣樣去分配咧？可能佢哋喺即係嗰個基本薪金嗰度，佢會作一定嘅調整啦。但係佢會將啲預算咧放喺其他嘅方面啊，例如佢哋會覺得可能我會提高生產力，又亦都可以配合到混合工作模式，可能改善佢哋自己嗰個作業系統啦，或者工作流程，又或者咧佢哋會做多啲即係康健嘅服務啦，或者嘅項目啦，去增強員工嘅滿意度啊、投入感啊，或者加強員工嘅凝聚力啊咁樣，咁呢啲都係幫到佢哋吸引人才同埋挽留人才。咁變咗佢就個錢就分薄咗。咁但係即係我會覺得喺呢一方面咧，唔係錢方面嘅話咧，就可能係低成本，但係可能係。即 係 高回報啦。 Oh, OK， 就香港呢一方面就平均都有3.8%啦。雖然即呢個都唔係好高，即係都比內地低啲。咁但係都係一個即係正常嘅一個增幅啦。咁但係如果扣除翻嗰、那個即係通脹啊等等咧，咁其實真正即係打工仔即係落袋嘅即係增幅咧，其實就唔係好多嘅嚇。你起碼通脹你都扣翻2%係咁上下啦嚇。咁即係話你頭先雖然話係即係香港而家人才短缺啦，咁理論上就僱員就有多少少議價能力嘅，因為人才即係缺乏。咁但係睇翻呢一個薪酬又唔似係即係佢哋可以加多好多人工喎，係咪點樣理解呢樣嘢咧？ 咁呢個係即係年度薪酬調查啦，個調整啦，咁即係一般我哋都係即係問一粒數啦。咁但係其實我諗即係等於頭先我講啦，即係僱主除咗加人工之外，會做其他項目嘅即係調整啦。咁希望會去即係吸引到或者挽留到員工啦。咁其實亦都有一啲僱主佢哋可能會有啲我哋叫 off cycle 嘅調薪。即係話唔係一年加一次嘅， okay， 可能佢年度年中咁去睇住人力嘅情況或者人才嘅挽留嘅情況，佢會再個別做一個調整嘅。咁呢一啲就唔會納入喺我哋呢個3.8呢粒數裏面啦。 哦，咁樣 會唔會嗱？你頭先講話醫療同高科技都係即係比較突出啲啦嚇。咁係咪呢兩個範疇都係兩個地區都係一樣係呢兩個範疇咧？香港都係咁樣。 兩個範疇就兩個地區都係一樣嘅。咁、但係咧，即係準確啲咁講啦。如果香港頭三位就係醫療同埋保健啦，咁第二就係物流同埋運輸業嘅，第三就係建築同埋工程建造業啦。咁、香港比較特殊嘅就係因為物流就因為即係疫情前後嘅供應鏈嘅問題啦，咁即係之前失咗平衡嘅，而家又要即係點樣重建翻個供應鏈，或者即係我哋啲人出咗少咗出街啦，多咗叫外賣啦，即係咁，我覺得都係可能影響到即係物流同埋運輸業啦。咁至於基建啊，同埋工程同埋建造業，咁我都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政府有好多項目可以上馬嘅，咁可能亦會對人力嘅需求增加咗，咁可能就會令到嗰個調薪嘅考量就會高啲。 虽然是你们那个调查那些结果是有比较香港和大湾区，但是香港市民第一个反应可能他就想知道多些关于本地先。在本地那个薪酬的数据的调查上面呢，有些各多方面的分析的。包括是原来就说大多数的雇员有成九成几都获得加薪，是不是？ 是啊。我哋即係喺個數據裏面咧，今年我哋會睇到咧，即係差唔多就99% 嘅員工咧嚇都會有加薪啦。咁只係即係有1% 嘅就係話冇加到薪啦。但係即係最起碼冇人減薪先啦嚇。 咁喺機構上面都有成差唔多十成啊，冇十成都會九成幾嘅機構都有加人工，係咪？ 係啦，嗱，咁我哋即係訪問咗差唔多有209間機構啦，咁我哋涵蓋咗就130,000嘅僱員嘅。咁如果講翻即係以即係公司規模嚟講咧，基本上咧都差唔多係差唔多有九成嘅即係僱主咧係會加人工嘅。 喺唔同嘅職級上面咧，粗略咁講咧，低層、中層、高層嗰、那個比較又係點咧？ 其實今年咧就我哋會睇到按僱員職級咧，其實今年都同舊年都好平均嚇。咁今年即係無論你係一般員工、中層員工、資深員工，去到高級嘅員工咧，都係徘徊喺3.7至3.8。咁其實級與級之間都係0.1%嘅啫。反而即係舊年咧，仲可能會多少少有0.2、0.3咁樣。咁但係即係呢啲都係即係可能係有啲 running 㗎啦。咁亦都係覺得分野都唔 係 太大。 打工仔嘅角度就當然會期望咧，我嘅個人表現越好咧，我應該獲得越高嘅人工加幅啊。咁但係機構個營運嘅角度又未必係咁嘅。喺呢個問題上有冇咩發現咧？ 其實我諗即係每一年我哋都問翻即係企業你調整薪金嘅時候考慮嘅因素係乜嘢啦。咁前嗰幾位咧，其實即係呢啲幾年都係咁上下，即係可能先後次序有少少唔一樣。今年我哋睇到咧，即係如果企業調薪咧，就主要以公司嘅表現啦、僱員嘅個人嘅表現咧，就係會行先嘅。反而舊年咧就會睇翻市場競爭對手啦。咁所以即係嗰個位置嘅變動咧，就係 between 即係僱員嘅表現同埋市場啊，或者競爭對手調幅嘅比較咯。 剛才嘅同一組嘅項目喺大即係嘅數據嚟計咧嚇，大灣區嘅相應嘅情況係點咧？ 大灣區我哋嘅問卷咧就又係有少少唔太一樣嘅。咁但係基本上咧，大家都係以公司同埋個人嘅表現咧為主要依歸嘅嚇。咁喺呢一方面都幾 consistent 嘅。 我正就係其實想問你一樣嘢，就係我注意到咧，喺講香港嘅調查數據同埋大灣區嘅調查數據嘅時候，你講數據梗係有啲唔同嘅項目啊嘛。正正頭先你就係所講，我注意到你唔係對應嘅大灣區嗰啲項目同香港啲項目唔係對應，咩原因咧？ 你講個項目係嗱， 譬如話你頭先提及到啦，唔同嘅職級嘅人嗰個嘅薪酬嘅情況啦，咁樣決定嗰個薪酬嘅幅度嘅 係因啲咩因素嚟考慮啦咁樣。我見到你哋嘅調查嘅時候，大灣區同埋香港唔係一一對應嘅嗰啲嘅比較項目。 咁我哋要係明白嘅。咁我哋都要因應翻咧，即係個當地個產業嘅或者企業規模狀況係點樣樣啦。咁即係我相信香港嘅產業其實都即係各方面都比較成熟嘅，即係或者我哋。睇嗰十幾個行業，其實就係香港嘅縮影嚟嘅。好啦，反而調翻轉，灣區裏面我哋講緊有九個城市啦，咁有啲一線，有啲二線城市。咁佢哋即係個產業都比較多元化，即係同香港嘅有啲唔一樣。譬如可能我哋製造業會多啲嘅，咁我哋相對製造業會少啲。咁所以得出嚟嘅結果會有一啲啲唔一樣啦。咁同埋我頭先亦都有講過，睇到一個觀察就係、國內啦，佢哋以嗰個工資薪酬嚟講咧，就佢哋比較多針對係 skill base 嘅，即係以個技術含量嘅嚇高啲嘅，可能佢就會比較多啲。咁回應翻就係可能佢哋個產業嘅問題啦，佢哋多製造業啦，或者係多係啲科技行業啦。例如喺灣區裏面咧，其實即係我哋睇到啊，即係佢哋而家主要跑贏出嚟嘅成績嗰啲行業咧，係講緊啲綠色能源嘅。我哋講緊有做 EV charger 啦，我哋睇到有講關於電動車啦，我哋睇到有啲太陽能節能板啦。咁呢啲即係產業同喺香港嚟講，唔係特別多重複，或者我哋亦都唔係多規模。咁要講到個企業嚟講，即係佢哋大中細嘅或者再細分嘅都會多啲，咁所以個工種或者產業都唔太一樣，咁自然會產生有唔同嘅即係觀察或者唔同嘅結果咯。 作為僱員，佢揾工嘅時候，佢決定留喺香港做嘢啊，還是去大灣區嗰度做嘢，又或者調翻轉大灣區嘅人臨嚟香港做嘢咧，係好多因素考慮嘅。當然唔係淨係話個薪酬高與低啊，但係至少就從你哋嗰個嘅薪酬調查所出嚟嗰啲數據咧，你覺得如果我哋要挽留人才，吸引更多嘅人才嚟喺香港做嘢。固然香港嘅人留喺香港做嘢，吸引大湾区啲人嚟香港做嘢。我哋有啲乜嘢启示咧？根据你嘅调查， 其实就真系要睇即系公司个佢自己嗰个产业系个前景系点样样啦。你有冇办法令到啲员工觉得我呢个产业系即系可以有发展嘅机会啦？咁另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我哋好多時都會睇員工除咗去轉工嘅時候，除咗睇工資之外，亦都睇到嗰個企業可以俾啲乜嘢佢。香港啲求職者咧就好在意間公司俾唔俾混合工作模式佢嘅。如果佢覺得我可以自主或者多啲即係決定自己嘅工作模式嘅時候咧，佢反而會選擇留翻喺公司或者轉去另一間公司。 即係 work from home 最好啦，嗰啲 係啦，佢哋會睇呢樣嘢彈性多啲嘅。咁另外就係、當然就要睇翻個企業文化啦。咁即係話你間公司裏面係個文化係點㗎？即係我哋亦都聽到嚇，即係可能國內可能嗰啲工時好長嘅。咁香港又係咪咁樣咧？那個企業文化好重要，因為我哋有三分一時間咧係喺公司裏面嘅。如果你公司裏面唔開心啊，你個團隊唔好啊，即係老闆唔好嘅時候，可能你情願賺少啲錢，即係去選擇另一個比較舒適啲嘅工作地方。 阿洪生啊，就你哋個報告亦都有請啲僱主係展望，即係未出年，即係會唔會加薪或者加幾多啊？咁樣咁見到都有成62%嘅本港嘅機構咧，就係話打算明年都會加薪嘅。咁呢個係咪一個幾好嘅現象？因為起碼有60%+嘅人咧，啲公司咧應該都賺緊錢啦，目前先至會諗出年係會加人工俾啲員工嘅，係咪咧？因為呢一個咁樣嘅百分比係咪比對於以前屬於好啊、中等啊，抑或唔係幾好咧？ 其實我覺得都唔算差嘅，因為即係我哋除咗睇即係啲公司話而家願意加嘅表態係講即係有60%+啦，咁但係亦都有35%未決定嘅。咁其實即係呢一個未決定嘅 percentage 咧係比舊年多咗，即係所以我覺得佢哋比舊年冇咁大決心添，係啦。咁但係亦都明白啦，因為可能個營商環境實在真係即係令到佢哋謹慎啲嚇，所以我都覺得係可以接受啦。咁同埋我哋 check 翻，即係我哋其實做呢個調研咧，都唔係話做咗一兩年啦。我哋做即係學會有45年嘅歷史啦。咁我哋做咗呢個時間好長。咁我哋睇翻過去啦，即係基本上我哋做嘅 預測啦，收嘅數據咧，其實都幾貼市嘅，所以我覺得即係 4.1 都係樂觀嘅。 嗯 ，OK。咁另外有你哋嘅可以話，你哋嘅行家啦，咁啊做咗一個畢業生嘅月薪期望嘅調查，就發現畢業生嗰個嘅期望薪酬就每個月係24,838元，而僱主願意支付嘅薪酬咧就係17,293元，即係落差有成7,545元啦。任何嘢都係個買家同賣家個期望緊有差異嘅啦。就住呢、這個咁嘅結果，你覺得僱主應該做啲乜咧？ 我諗僱主應該係喺即係吸引嗰個大學生嘅時候，佢應該要講清楚佢俾到嘅所謂嘅 offer， 可能係薪酬啦、福利啦、工作條件啦、未來嘅晉升機會係點樣樣？因為我覺得呢啲係會係幫佢哋儲籌碼係走遠啲嘅，即係有啲就係我而家俾高啲你，鎖咗你喺度，咁但係可能你喺度即係發展機會亦都唔係特別大，或者係唔會多啲投入培訓佢嘅，咁其實對個學生嚟講就冇乜嘢好處嘅，咁所以我覺得呢、這個調查出嚟嘅結果我都有啲 surprise 啦，因為我都係坐喺即幾間大學嘅 graduation board 啦，咁其實我哋都有密切關注，咁即係我覺得啲學生如果講到有要 可能要調整下嗰個期望嘅唔定係咪？多謝你孔宇仁先生。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论坛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习近平。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杨立门。 杨立门，很多人都很欣赏香港的海滨长廊的发展。 是啊。 我见到有些人即使他对香港政府很多十样批评都好都觉得海滨长廊是一个特征来的。你同 没错啊，是啊。因为我自己是港岛人来的。所以就以前成日都很不开心，就是那些海边那些地方断绝和重的。 是。 就是你不可以由东一路行到西，由西行到东。但是现在你基本上差不多可以由譬如筲箕湾一路步行嗰海濱長廊咧，沿住港島北岸一路去到堅尼地城都得，即係我諗八九成都通咗，所以呢個係一個德政嚟。 慢慢駁埋曬噶啦， 冇錯啊，係。 喺九龍呢邊一樣咧， 唔係九龍呢邊就冇咁通，咁但係都逐漸通噶啦。即係譬如話紅磡嗰邊係未通曬嘅，其實應該就真係由西九嗰度一路駁到去將軍澳咁都應該得嘅，咁但係就比較難啲。九龍就 海濱長廊嘅個別一啲段落咧，由於歷史嘅原因咧，有一啲發展項目已經喺度咗， 同埋有啲公共设施， 例如 霸晒啲靓位。 公共设施固然系公共设施，反而易搞啊， 易搞啲 系公共嘢啊嘛，政府地啊嘛。但系有啲私人嘅发展项目喺度咧，老实佢就斩断咗嗰个海滨长廊， 所以咪要同佢合作咯。 嗯 啊，即系譬如话，即系嗰个星光大道咁，你都要同佢合作啦。 系星光大道一例啦，另外就九龙嗰度，你有另外一啲例子嘅，系因为佢咁对发展商嚟讲，或者嗰个物业嘅主人嚟讲，佢觉得我已经存在已久啊， 冇错 啊。 我當然通咗，對佢嚟講都好嘅。 咁睇佢個性質嚟點樣啦，係嘛？啊，就住呢啲事情咧，我相信大家都好多意見嘅。咁啊，可以啊，對於我哋嘅海濱嘅發展咧，各位如果有意見嘅話，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咧，講下你嘅睇法。立法會研究同海濱相關嘅政策事宜小組委員會咧，就日前就開咗會啦。咁邀請一啲團體咧，就住海濱嘅發展啊、未來嘅規劃啊、海濱場地點樣使用啊等等咧，表达意见。咁啊，我哋请嚟立法会研究与海滨相关政策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啊，谢伟全议员嘅。谢议员你好， 系主持人你好。 喺嗰个会议上面咧，就各方各面嘅人都有表达咗意见啦。你听到有啲乜嘢重要嘅意见？你觉得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咧，当然大家都系好关注海滨个使用啦呢方面咧，其实。即係都係表達咗大家喺呢方面嘅即係點講咧？即係支持嘅某個程度。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當然咧唔同嘅團體咧嘅代表咧， 佢就自己代表嘅團體方面咧，關注嗰啲特別關注嗰啲咧，佢就表達咗。譬如話，因為海濱其實涉及咧，過往大家都知咧，即係有唔同嘅作業嘅行業喺度。咁喺呢方面咧，即係因為海濱嘅使用比大家。即係香港市民更加好享用，同埋喺呢方面咧有啲唔協調嘅用途嚟講咧，政府喺過去咁多年咧都盡量咧點樣去將嗰啲唔協調嗰啲用途咧，即係以利啊。咁呢方面咧，即係剩翻落嚟咧，而家譬如舉例咧，即係有啲即係需要嘅，譬如舉例就係、是、關於碼頭啦，另外關於嗰啲即係避風塘啦，仲有一啲咧就係、是、佢上落貨嘅一啲必須嘅。咁呢啲嚟講咧，即係大家都覺得對唔單止係嗰關嗰、那個團體，佢其實影響咧一個年代嘅，佢有一個所謂即係年嘅個問題，即係咁喺呢度嚟講咧，喺海濱嘅發展同埋俾。市民大眾享用之中咧，點樣可以保留翻而可以共用咧？呢、這個另外一點啦。第三點咧，就係、是、有團體就覺得，海濱嗰個事務委員或者海港個寫字樓嗰方面咧，去考慮嗰個委員嘅人選嘅時候咧，係唔係都可以咧，即係俾佢哋界別方面咧，有發聲嘅機會？咁咧，即係呢個可以要通過兩個，我即係第一就係你梗係。有個委員喺度個位俾佢哋。第二咧，其實你都我哋都即係海濱事務委員會咧，過去我都係委員咧，其實可以邀請一啲咧，就某啲議題嚟講咧，佢可以參與表達直接表達意見嘅。咁呢啲當然留翻政府去考慮，但係我覺得政府都聽到呢方面嘅聲音嘅。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嘅水質， 係 近岸水質啊，好多人都有。即係呢方面嘅意見，尤其是咧，即係嗰個味道嗰方面香港熱天嘅時間較長，咁喺夏天，尤其是咧嗰、那個味道咧，好多人都忍受唔到。所以今日其實另外一樣嘢咧，都講嗰個旱季節流器啊，政府同埋嗰啲錯駁嗰啲水管嗰個問題，即係有啲佢唔應該駁喺個雨水渠咧，就駁咗落去，咁呢啲造成咧嗰、那個喺個近岸嘅水質方面咧、就唔好咯，咁今日即係好多人表達就係荃灣嗰度個海濱咯。 系啊，謝偉全啊，就其實海濱咧，真係好似棵聖誕樹咁啦嚇，即係不同嘅人咧，就即係掛咗佢自己嘅即係願望喺上邊嘅嚇。咁但係有陣時呢啲願望咧，都會互相可能係有排斥性或者有矛盾。或者你就算冇矛盾都好，你都唔夠位裝咁多嘢啊嚇。咁 冇錯。 咁其實政府應該要點樣去平衡咧？嗱，譬如話有啲人話啲海濱太過靜態啦，即係淨係俾人欣賞啲水啊，或者啲欣賞風景啊唔得嘅喎，咁即係要有。多啲嘢喺度玩啦，咁但係譬如堅尼地城咁整咗個夜繽紛，咁又附近啲居民又喺度投訴話太嘈啦。咁你呢個遊艇又話冇位泊啦，咁你譬如海上遊嗰啲又話冇碼頭，咁又海上作業嗰啲又話要喺度作業，咁點樣唔到地方分俾佢哋咧？ 嗱，其實咧，我覺得咧，政府第一有啲即係可以共用嘅一啲用途，譬如我都提出碼頭方面咧。其實是不是可以作為海濱另外一部即係另一個設施去考慮，令到呢個碼頭嚟講呢海濱使用者有時想唞下想休閒啲啊，咁你都可以利用到，咁從而呢就帶嚟一啲額外嘅經濟嘅回報啊，可以支持一啲渡輪啦，唔係下下都伸手同政府攞。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呢我覺得呢有啲用途呢就唔應該長久喺海濱，因為海濱最主要係提供一啲空間俾大家咧，即係各方面咧休閒又得，你想跑下步又得，或者單車方面咧又得，寵物方面又得，咁啊視乎地區唔同啦。咁呢點咧嚟講咧，如果你即係夜繽紛嚟講咧，都係有唔，因為海濱都好長，咁喺有啲地方嚟講咧時段性嘅，即係唔好。即係好似一個永久嘅，咁就可能即係大家嘅意見會多。咁某個時段咧，可能做一啲嘢咧，我諗大家都可以喺呢方面咧包容一下啦， 分文 即係角色形式，其實發揮多元化嗰、那個。咁仲有一樣嘢咧，側邊有啲地方咧，側邊譬如有啲公園咧，我都提過，可唔可以即係海濱事務佢有關即係海港嗰方面咧，多一啲話語權咧？ 舉行一啲大型嘅活動嘅時候咧，佢係短暫性嘅，可唔可以即係令到佢可使用嘅空間更加大咧？呢方面咧，政府都會，我相信佢會積極考慮咧，同埋會跟進啊呢樣嘢。咁至於你頭先講，喂，其實有啲人會覺得，喂，你擺咗個攤檔，我想即係跑步明明咁闊嘅，而家又窄咗啊咁樣。咁呢個咧，我覺得就係要考慮嗰個地。那個海濱某一段落的時候呢，是不是有足夠的空間可以做這些事、我自己就覺得是這樣、周邊夜晚的周邊市民也都關注的問題呢，都應該同樣呢去考慮，所以呢應該有即是不同的多元化的在這方面呢，就是的活動呢都可以的，但是永久性那些呢，大家都知道海濱我們就給市民呢享用基本上的一個空間嚟嘅，咁喺呢度咧就希望咧，即係主客方面，我自己覺得咧可以分開嘅。 海濱而家就大家咧諗住係俾市民休憩作為一個重要嘅功能啦。咁但係海濱原先有一啲其本能原始嘅功能啦，例如碼頭啦嚇。咁嗰啲海呢啲嘅原始功能嘅作業者就覺得佢哋嘅聲音未必喺嗰個海濱事務委員會嗰度得到反應啊。你同唔同意佢哋呢個講法啊？ 我覺得咧就政府嚟講咧，佢都係廣納意見嘅喺呢方面咧，係唔係即係某個團體咧，佢就一個代表咧？咁你可能到時嚟講咧，就變咗都係咁多行業喺度咧，咁啊好難分配嘅。我覺得咧就因應某一樣嘢咧，其實海濱事務委員會咧，佢係所謂 co-op 一啲人入嚟嘅，可以一啲代表嘅呢方面咧，可以即係喺嗰度多做咧。咁變咗最緊要你聽到嘅聲音啦，咁聲音咧親自表達咧，好多人覺得會好啲，咁亦都唔即係我覺得好似我哋公聽一樣咧，有啲唔出席嘅佢都有書面嘅，咁呢方面最緊要咧就係認真去處理啫嚇。 咁亦都有啲意見認為咧，海濱事務委員會係應該成為一個法定機構咁樣。就住海濱事務委員會而家個職權，你又有冇咩睇法咧？ 其實你過去睇呢幾年咧，最主要咧就係委員會，包括主席同埋即係海港個寫字樓咧，喺呢方面政府嘅支持度，同埋而家你咪即係你覺得呢幾年嘅發展咧，海濱咧，我覺得我自己起碼就係比過去嗰十幾年嚟講咧，就進展快好多。因為其中一樣咧，過去咧就永遠停留喺討論啊，好多人咧就希望做得更完美，但你咁樣做法咧，就永遠都係喺紙上談兵，我覺得未實施。咁而家嚟講咧，無論點樣咧，即係做到可以合格咧，就先做咗，做咗之後咧，一路聽意見咧，可以優化咯，我覺得。咁呢樣嘢市民都起碼享用咗部分，雖然有啲人有啲意見，但係你慢慢調整去改善嚟講咧，咁起碼滿足咗。剛才你講啦，作為一個空間，公共空間，俾大家即係喺嗰度活動，另外欣賞我哋維多利亞港嘅即係美麗景色噶嘛。 咁其實即係以前都有人提，即係嗰個即係所謂將佢變成一個法定組織嘅，或者一個比較發展局咁樣，海濱事務局咁樣，都係參考外國有啲嘅經驗嘅，譬如澳洲啊，某啲地方咧都真係佢有實權係去可以規劃同埋真係實施到喺海港嘅一啲計劃、一啲活動嘅咁樣。咁但係呢樣嘢就一路傾咧都冇咩著落嘅，香港嚟講，會唔會係都覺得會唔會太架床疊屋咧？譬如話嗰個職能根本同政府即係好難咁樣去分割開，因為政府好多即係部門係要配合佢嘅工作噶嘛。咁你自己又有自己獨立王國咁樣，你自己話事，咁你叫啲政府部門點樣去邊個話事咧？問題就係咪咁？所以係咪因為呢個原因？所以其實你立法嗰、那個法立法會有自己嘅睇法嘅咧？呢樣嘢 其實頭先你講得啱嘅個人咧可能有唔同睇法，但主流意見咧覺得第一，你唔係因為要成立個局，然後做到嘢，最緊要你嗰個 最緊要做到嘢啫嚇， 做唔做到嘢啫嘛，咁效果 為本啊， 係啊，即係呢個重要啊嘛，你反而頭先你做多，即係一個局又多啲人重疊又多，而家即係好多人都覺得政府有啲部門機構咧係太多重疊，嗰、那個程序太多。有各自為政喎、你過往你睇個碼頭咧，佢自己做個碼頭功能就有碼頭，但係冇考慮喂你佔據海濱嘅喎，喺呢方面可唔可以做多啲嘢？ 又可以共融共用呢？咁呢啲呢就過去即係、我覺得喺呢方面呢有不足之處囉。 好啊，多謝你謝偉全議員啦。聽眾如果想發表一下意見啊，就住海濱或者其他今日我哋睇提過嗰啲課題嘅話呢，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繼續現場有聽眾陳先生。陳先生你好。 你好啊，你好。我覺得啲人咧好自私嘅，即係講到咧個海，好似霸曬成個海濱咁樣，佢都係撥少少位出嚟做夜奔分啫嘛。咁如果你覺得係個位係多得滯，咁咪再撥少少咯，係咪咯？係咪先？ 啊，不過你 霸曬，唔係霸曬成個海濱啊嘛。 聽你嘅咁講，你嘅意思，你覺得即係嗰啲夜奔分係好值得喺海濱嗰度搞係咪？ 哦，值得，但系唔好咁大咯，即系个位，即系少啲位啊嘛，咁唔会影响其他人嘅活动嘛，唔会影响到其他人啊，想话宁静啲，欣赏下个海港啊，跑下步啊，爬下坡啊，咁样。 你觉得边？你觉得边个夜市位夜缤纷系太大噶？其实而家系。 我又唔係好覺得喎，總之唔好霸曬就得噶啦，總之要有咯， 都唔係霸曬嘅，而家都你跑 係啦，唔 係 霸曬咪得咯，係咪？啲人咪講到好似霸曬咁樣，真係咧。 好多謝你。 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啊， 係 就係咧嗰啲垃圾啊，唔好成日靠曬市政啊嘛，即係每一個攤位咧都要揾個人出嚟做清潔。 同意，自己垃圾自己清理嚇。咁你話係咪霸曬就係有兩個含義啊？一就係空間。上咪霸曬，二隻嘅時間上咪霸曬。你啊，星期一到星期七你都喺度嘅，咁樣還是只不過係即係某啲日子喺度咧，咁啊，呢個都係當然係值得討論嘅。 与 CEO 对话20年，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律师会会长陈泽铭。 我的秘书或者我助手呢，他知道我会每一只字都看的话呢，他就会不小心的。所以我后来发觉这个不是办法，我要调回转成个 management style， 真的要将个责任摆在你的下属，令到他问责，这个是重要的。 与 CEO 对话，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 EMBA 课程全力支持。 一带一路是中国在2013年提出的国际合作新模式。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共建一带一路新契机，为世界发展带来更积极深远的影响。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将于10月18日上午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主旨演讲。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场直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刚才我哋提到关于海滨事务委员会嘅工作啦，咁有亦都提及到咧，有啲人士咧觉得佢哋嘅声音咧未必系得到反映嘅。呢个时候我哋请嚟港九电船拖轮商会理事长张大基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系你好， 阿梁先生同埋杨先生，你好， 系你好。海滨事务委员会嗰个愿景就话令市民可以享受到个海滨，咁咧个比较广阔嘅范围。但系你觉得海滨事务委员会佢哋嘅关注或者佢哋反映公众嘅声音上面，有冇忽略到你哋喺海上作业嘅人士嗰个嘅需要呢？ 首先咧，我就支持嘅，我哋嘅商会咧就系、支持海濱事務委員會的發展的，但是同時間裏面的發展呢也都應該要留意一下，我們在海向著陸地登陸啊，往到陸地的接駁啊，那呢就是能夠為我們那些有些設施給我們啦，讓我們有些可以利用這個海濱這個長廊啊，這樣咯。以前呢有貨運啊，有這個卜公碼頭，有些客船小客船出去接駁啊，這樣現在呢這些完全沒有了，還有一些設施呢很舊的，那個就是設計是很舊的，那些我們叫登岸梯級啊，這樣呢應該要改善的。還有就是加上我們反映到覺得呢，就是有時候救急的時間呢，啲登岸梯級咧就冇呢個接駁嘅車路啊，連呢個救護車都去唔到嘅，咁樣咁即係我哋又要表達意見嘅啫。 係，你頭先所講嗰啲嘢同話俾市民喺度享受個海濱，照計可以相容啊，冇排斥嘅喎，照計喎。 係啊，完全可以相容㗎，我哋都係、但係我哋希望佢能夠即係喺設計嗰方面咧，就包容埋我哋要利用呢方面嘅設施啦。咁同埋啲嘢咧就係、比較現代化啲啦。咁啊，但係咧，我哋喺我哋個角度嚟睇到咧，就係、現時香港咧就集中喺中環啦，有九號碼頭、十號碼頭啦，就有瓦遮頭啊，有 shelter。有燈光啊、防滑啊、啲梯級啊、有呢、扶手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啊，尖沙咀碼頭咧，佢嗰度面嗰邊嘅登岸梯級咧，亦係有防滑啊、燈光啊、有呢、有瓦遮頭啊、落雨唔會揼濕啊等等，同埋有路駁到去碼頭邊。如果要救急嘅時間咧，就係、隨時可以使用嘅。咁一離開呢兩個鐘兩點之後咧，就其他咧嗰、設施咧就比較。落後啲啦，好落後啊！即係根本上呢啲係戰後嘅設施嚟嘅，咁就係設計嚟嘅。咁同埋咧，我哋都應該支持咧，就係香港政府嘅政策嘅。佢哋成日講咧，就係話優化香港啦，咁啊香港水上的士啊，等等啊，咁都未有呢個適當嘅去到其他地方比較遠啲嘅地方，例如好似筲箕灣啊、柴灣啊。西環啊、堅尼地城啊嗰啲或者係去到西九啊呢、油麻地避風塘啊咁樣嘅地方有呢啲咁嘅設施 嗯嗯嗯。你頭先提到嗰啲海上的士呢個名目啦，的士令人聯想到就係咩叫的士咧？我第一手就有架車埋嚟，或者第一手就隻船埋嚟，咁先叫的士啊嘛。但係現在嗰啲所謂海上的士，完全唔係咁含義嘅。喺呢點上，你哋作為業界有咩意見啊？ 我哋都好想嘅，即係第一隻手有啲咁嘅服務，的確係有困難嘅，咁就一定要依有個站啦，嗰啲所謂叫的士站啦，咁樣即係有碼頭啦，俾佢哋上落啦。咁係香港咧就咁普遍可以第一隻手啊有的士嘅啫，咁全世界都有的士站嘅，我哋都贊成係有的士站，但係都要有啲好嘅設施係俾我哋乘客可以使用啊，同埋咧就係、亦都要考慮到咧，除咗岸上面嘅人有休憩嘅地方之外咧，我相信我哋嗰個商業行動啊，都要關照埋啦。例如好似貨物嘅上落啊，呢個最主要我哋都係話嗰啲叫登岸梯級咧，要做好啲咯。咁啊，配合香港嘅特別需要咧，就係喺呢個經濟規劃嗰度咧，要計埋佢哋嗰條數啦，咁樣啦。 係嗱，有個意見就認為咧，業界呢個營運者咧個聲音未得到反映。咁而家海濱事務委員會裏面有物流學會啦、工程師學會嘅代表咧，海事處處長同埋佢代表啦。咁你覺得作業者嗰個嘅聲音係咪已經充分可以反映到咧？你點睇咧？ 未嘅。肯定未嘅。其實我哋咧就係、好似正話嗰位先生，你哋嗰訪問個嘉賓咁樣。我哋曾經咧係喺做一個海濱事務委員會裏邊做個 co-member committee 裏邊。 係啊，就呢點，不如我哋新聞報告之後再請張先生傾傾，好唔好啊？ 好啊，多謝你。 好，一間新聞報告之後咧，再就住呢、這個委員嘅代表性上面咧，請阿張先生講講佢嘅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企业家大会下午在北京举行，超过1200名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商领导、经贸和专业界代表参与，香港代表团共有44名成员出席，人数较上届增加1/3，体现香港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功能平台的重要角色。行政长官李家超晚上出席国家主席习近平为论坛嘉宾而设的欢迎宴会，而多名司局长在内的代表团成员分别获邀出席企业家大会欢迎晚宴，以及 其他高级别论坛或专题论坛的欢迎晚宴。特区政府表示，李家超将会联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以及香港太古集团有限公司主席白德利，听朝早出席第三届高峰论坛开幕式。李家超又将会在互联互通高级别论坛和地方合作专题论坛发言。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北京出席一带一路论坛期间会晤。俄罗斯去年二月出兵乌克兰，导致和西方多国关系恶化。普京说，在今日的地缘政治条件下，保持联系和发展关系的机会非常有限，但俄罗斯和很多欧洲国家的关系仍然保持并发展，令人满意。匈牙利就是其中之一。欧尔班说，匈牙利从来都不想反对俄罗斯，正竭尽全力挽救匈俄双边接触中可以挽救的一切，并对俄罗斯原子能集团和天然气工业公司和匈牙利的合作表示感谢。新一届区议会选举提名期今日展开，多个政党的参选人到不同选区造势争取支持。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主要官员拍摄宣传片，呼吁爱国爱港、有志服务社区的人士积极参选，并鼓励选民在12月10号踊跃投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提醒，有志参选争取提名的人士可以透过转介机制接触三会委员，至今已经处理230个转介。他又说，重塑后的区议会选举最重要是找出真心实意为市民做事的爱国者，认为大家不应该只看选举投票率。公务员事务局公务员学院和北京大学港澳研究院合办的《一国两制及当代中国深入研习课程》举行以中国传统政治特征为题的讲座。公务员学院院长郭钦恕致辞时强调，特区政府高级公务员必须深刻认识国际环境和发展趋势，深入了解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和今日国情的联系，以史为鉴，善用历史思维观察和分析问题，从大局观出发，在自身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香港的力量。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展望星期四有骤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雨。现在的气温25度，相对湿度6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快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龙尾系排到去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喺九龙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啦，龙尾系排到过咗 Mega Box 噶，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顺业街嘅快线有意外，龙尾过咗。Megabox 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只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开，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咧，车多繁忙噶，车龙排到去近德宝花园。另外，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口咧，稍为多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帝国中心。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排到果栏；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仲系比较多车噶，排到去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车龙啦，去到三圣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就喺龙日村。提一提大家啦，码头涌道同埋太子道东会有晚间工程，由晚上嘅十点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码头涌道嘅东行线通去太子道东行车天桥嘅一段路面咧系会封闭噶。揸车朋友到时经过啦，请留意现场嘅指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咁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智障人士服务嘅衔接问题，家长互助组织一同望主席庄宝琼。 嗰啲宿舍都系等十几年噶啦，排到到佢咧，应该系卅几岁噶啦。 香港心理卫生会助理总干事黄敏信， 佢哋由学校毕业，未必系可以无缝衔接得到去啲社会服务里边。呢、這个真空期咧，其实系不嬲都有，真系需要去正视一下。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决赛前夕，联带队遇上连番打击。 先有陈友斌突然被暂停教练工作，陈彻喺训练嘅时候又意外受伤，之后佢更接到一个极大嘅坏消息，主角沈周周嘅终极一战，仲打唔打到落去呢？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杨立门。 杨立门喺讲到个海滨事务委员会嘅时候咧，有啲业界即系海滨嘅业界咧，作业者咧，佢就认为个委员会都系好多都系从事规划啊、设计啊嗰啲人为主，咁、就忽略咗咧海滨嘅业界吓啊喺嗰度就有实际上功能上作业嘅业界嘅意见咁样。而头先咧，我哋就同港九电船拖轮商会理事长张大基先生倾紧嘅，而家继续同佢倾。张先生，我哋继续讲下。 阿梁先生你好，继续啦。 吓，关于个委员会个代表性上面，简单嚟讲，你哋觉得就系忽略咗业界嘅声音啦。可唔可以请你展示下你哋嘅睇法？ 其实咧呢个我哋系。两三年前咧，都系海滨事务委员会里边一个分委会里边嘅 co-op members 嚟嘅、由以前嘅海事处长介绍，然后推荐我哋入去嘅。咁啊，但系咧，今年咧，我哋发觉我哋咧就冇咗呢个名喺里边嚟啦，已经系我开会都几年啦，已经。我哋喺里边以前都有反映好多意见嘅，咁样。咁其實我哋反映到嘅意見咧，都係為帶動香港嘅經濟啊，大家嗰、那個海濱裏邊嘅接駁啊，我哋最主要都係能夠使我哋海上作業嘅人咧，能夠一樣可以嚟同呢個岸上嘅人咁樣同樣使用呢個海濱嘅利用海濱嚟等我哋作業嘅啫，咁樣。到現在咧，我發覺我哋咧就係冇咗個名喺個海濱事務委員會裏邊，咁樣就我哋都所以咧就係反映到話喺今次佢哋嗰個公開聆訊嗰度話，咁咧就我哋話翻出嚟嘅啫。 除咗你哋電船拖輪呢個行業之外咧，其他有啲乜嘢嘅 行業嘅作業者咧，你覺得係應該有個聲音咧？你可唔可以？ 同一時間裏邊，有兩個商會嘅， 係 我一個叫做貨船商會， 嗯， 咁咧佢哋咧就做呢個貨嗰方面嘅， 嗯， 我哋咧就係，電船商會咧最主要都係客嗰方面嘅， 嗯，哦， 咁樣就呢，這個咁啊，即係差唔多咧，已經係香港喺維多利亞港或者喺港口裏邊咧，我哋服務香港。 嗯， 帶動香港經濟，幫助佢發展等等嘅事務咧，都係我哋有份嘅。 係，即係你哋意思啫，唔係話咧海濱咧，唔應該話輕視咗休憩同埋環境美化嘅民生嘅需要，你哋都冇話輕視，只不過而家就過分重視咗嗰邊，就忽略咗你哋喺個商業運作上面個嘅需要，係咪咁嘅意思？ 係啦，完全係完全正確噶啦，根本上咧就係，嗰，那個事務委員會裏面咧，而我哋睇到啦，我即係大約係六七年前去入去嗰陣時咧，就係，發覺咧完全係岸上邊，好似正話你咁講啦，冚唪嗰啲園藝設計啊、architect 啊、建築師啊嗰啲咁嘅，佢哋嗰班人喺度嘅，都唔反對嘅，咁所以佢哋想做好個海濱靚啲嘅啫，咁樣就，但係咧就完全冇喺海上邊望翻上岸。嘅人喺裏邊咯。 其實係啊，張生頭先你解釋都幾清楚啦。因為我原本就以為咧，即係你係要要求一啲位咧，即係上落貨啊咁樣。其實就唔係嘅，即係你其實係諗住係要方便啲船隻、小船隻咧上落人嘅，係咪？咁其實呢樣嘢同海濱，即係令到多啲人可以親近個海濱啊，或者由海濱人啊親近啲海水啊等等，或者再多啲人嚟到即係享用呢個海濱。其实两个目的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应该吓， 系啊， 佢唔应该排斥你哋 嘅。嗱，我哋代表呢个我哋系运人嗰方嗰啲啦， 吓， 货啊，即系佢货船商会咧，佢哋亦都系带动香港经济嘅，咁我相信咧，亦都应该要容许佢哋参与意见嘅，俾啲表达佢哋嘅意见，大家相辅相成啦。维多利亚港。全世界都有份嘅，即係你哋有份，我哋有份啊，咁樣大家即係適當咁利用啦，適當咁發展，令到香港嘅經濟帶動。係 啊，但係你上落貨唔需要喺啲夜奔翻嗰啲地方上落貨噶嘛，即係唔係幾適合啦，係咪？咁但係譬如話你 咁，但係有啲地方咧就唔係咁接近民居嘅話，應該我相信可以考慮俾佢哋繼續去話咁樣，即係咁樣講法啦，就係。 但如果多啲，譬如話即係休閒性嘅船隻係可以泊入嚟啊，咁亦都可以從一點去到第二點啊，咁樣其實係令到多啲人可以即係親近個海濱噶喎。 係，我哋完全支持呢樣嘢㗎。係 咯， 一樣嘢就係咁就譬如好似有啲遊艇咁樣啦，即係佢遊樂船啊咁樣啦，咁佢哋唔需要一定要去到中環嗰邊上落噶嘛，可以喺堅尼地城嗰邊上岸得，但係咧無奈堅尼地城嗰邊咧真係滑到咧個梯級咧又斜又滑啊，係嗰啲所謂無障礙啊，又冇燈光啊，嗰啲扶手又冇啊，又冇避雨亭啊等等嗰啲咁嘢，即係呢啲各方面嘅嘢要。改善啦，我哋覺得就係、 好啊，好，好多謝曬你嚇，港九電船拖輪商會理事長張大基先生。剛才我哋都提及過啦，海濱長廊咧喺某啲歷史嘅原因咧就斬開撅撅咁，希望盡量將佢駁埋，就理想好多。嗱，就住呢個問題咧，我就注意到咧喺立法會嗰、那個公聽會裏邊開會嘅其中嘅一個參與者咧，一個團體叫做九龍城交通啊，我注意到佢嘅一啲。意見我覺得值得引述的，他們關注到你有兩個至少有兩個點，一個就是長龍灣的海濱，牽涉這個長龍灣的煤氣設施，他們的這個九龍城交通的意見就希望政府、市建局和煤氣公司這些持份者盡快就著開放長龍灣的海濱達成方案，以達至啟德分區計劃大綱圖裡面的規劃的願景，簡單來說就不要因為某些煤氣的設置 煤氣股 斬咗兩碌啦，唔係個股本身，係佢一啲相關嘅設施。另外就係關於個學園海濱啊，就佢牽涉到呢個維港中心啦、富德中心啦，同埋九龍90號碼頭啊。咁佢哋嘅建議就話適宜開放嘅咧。 学园海滨，即是可以贯通由尖沙咀码头到九龙城码头之间超过五公里的海滨的空间俾市民享用咁。亦都希望政府计划进一步同业权人商讨可能的方案，移除维港中心同埋富德中心喺地面沿海旁的一啲构筑物。嗱，呢啲我覺得係反映咗一啲市民嘅一啲嘅願望嘅，咁希望政府即係注意到呢啲意見啦。接住我哋聽下聽眾電話，我哋有李先生嘅意見。李先生你好， 係你好，係兩位主持你好， 你好， 係就我本身咧就對於海濱長廊咧係絕對係正面嘅， 嗯， 因為我哋本身有個會咧就定期咧就開帆船出去咧就載一啲弱勢社群咧， 哦， 落帆船。 是 就沿住海濱長廊呢就同岸上呢啲市民呢有互動性嘅。咁好無奈嘅話呢，咁每一次出去呢都經常性就俾岸上釣魚嗰啲真係督住背脊嚟鬧咁滯。因為如果我哋嘅帆船呢，其實我哋好近岸嘅。如果你上去我哋 Facebook 可以睇到，我哋經常性嘅活動都完之後都會抌出嚟㗎。譬如話係尖東啊。我哋喺铜锣湾游艇会上岸， 铜锣湾游艇会 OK， 跟住开船出去咧，就出去尖东啊、台湾仔啊，同埋东边嗰啲。总之我哋嚟海滨长廊同岸上咧，就大约咧系二三十尺，好近嘅。我哋可以第一支勾足嘅话咧，我哋搞活动嘅时候派物资都得噶。咁无奈个问题咧，就系话海滨长廊咧啲监管方面咧，即系仲有一啲改善空间啦。因为我哋唔系针对住系钓鱼嗰啲人士，而钓鱼嗰啲好多时飞好长嘅线出去嘅时候，当我哋船经过嘅时候，咁大家好尴尬啦。咁佢哋收车收唔切，我哋停车停唔切。咁一拍到佢哋，佢哋梗系唔 happy 噶啦。但系一样嘢，佢啲丝飞出嚟，对于我哋航行里边咧，亦产生相当之危险性嘅。咁同埋有阵时一样嘢个问题。我哋嘅船行緊埋去嘅時候係離開係二三十尺嘅，佢飛條線咧一定唔止咁嘅長度嘅，好多時橫跨我嘅船嘅。咁出現呢個局面嘅時候，即係我哋試過一兩次係咁嘅情況。咁變咗嚟計，我哋同海事處反映咧，定還是同水警反映咧？咁大佬，你搞一個海濱長廊，唔係話市民與市民之間係互相係爭拗㗎嘛？佢有佢嘅 happy， 我哋有我哋 happy，大家中間可唔可以協調一下？釣魚嗰啲可以俾邊個範圍？我哋就唔行埋去啦，咁樣清清楚楚。但係我哋好清楚就知道海濱長廊呢基本上就唔可以俾你哋釣魚，我哋就咁行埋去嘅啫。咁所以就住呢方面嘅話呢，相信海濱事務委員會嗰邊咧，喺呢方面咧，就我冇聽過佢哋有任何意見話提到呢方面安全嘅問題。 好，你今日就提出咗，咁啊，希望佢哋海濱事務委員會或者相關嘅政府部門咧，聽到你嘅聲音嚇，多謝曬李先生嘅電話。 聯繫香港 95年， 公共廣播95。 Hi， 我係伍嘉年，70年代加入電台，見證住香港嘅發展。在这里我祝香港电台业务节节高升，蒸蒸日上，继续奏出黄金的旋律，谱出时代的乐章。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CIBS 人人广播， 欢迎收听两小无猜。 你爸爸是印度人，那你公公婆婆觉得怎样？ 好自然地就会有个 stereotype， 觉得死啦，印度人会不会好大男人啊，会不会对我个女好啊，但是识了几年之后都觉得 OK 的，都好傾得埋，咁都俾佢嫁俾我爹哋咯。 CIBS 节目两小无猜，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杨立门啊，喺你过去嘅职业生涯里边咧，牵涉到学校教育嘅范畴都唔短日子噶嘛？ 都有啊，我喺教育统筹局嗰阵时候，做过几年嘅， 系 负责嗰个教育改革嗰啲啦，乜三改四啊嗰阵时。 系学校嘅具体事务，你有冇牵涉嘅咧？咁样？ 具體事務梗係冇啦，但係即係一啲學校嘅校嘅政策啊等等啦，校本管理嗰陣時都係嗰時我嗰個年代開始講。 係校本管理其中一個範疇就係都牽涉好多爭議嘅。係 啊， 就係家長也好，或者係社會人士對某一間學校所作出嘅投訴。 係啊，冇錯，因為教育好得意嘅，即係政府就有政府，即係佢管曬所有啲政策啦。咁但係你學校咧又唔係政府，當然有官校，咁但係大部分嘅學校都係由即係私人嘅所謂私人嘅辦學團體去即係管理噶嘛嚇。咁因此就玫瑰崗又有另外一單嘢啦，最近係咪嚇？咁然之後咧就老師又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專業嚟嘅嚇。咁家長又係一大批一個好大嘅壓力團體嚟，咁所以咧就學生都唔好講啦，係咪？咁所以就變咗係好多唔同嘅即係嘅利益喺裏邊咯。 係教育局咧就話更新學校處理投訴嘅指引，裏邊咧有兩項指引嘅更新嘅，包括就話經醫生專業人員判斷涉事學生受到事件影響而導致嚴重嘅情緒問題或者心理創傷或者自殺傾向啦，咁樣喺呢啲咁嘅情形底下咧，教育局就可以直接介入調查。咁呢個其中一個指引嘅更新啦。另外，亦都建議學校咧保存所有同投訴個案相關嘅記錄，處理個人資料嘅時候咧，需要遵從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咁就嚟就住呢個指引嘅更新，業界有啲咩意見呢？咁呢個時候我哋請嚟咧，直資學校議會主席啊陳迪安校長，陳校長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好。 对于呢个学校处理投诉指引嘅更新，你有啲咩意见呢？具体嚟讲， 我谂头先咧，大家都将嗰个两个比较主要嘅更新位都读咗出嚟啦。咁咧，其实大家都理解到嗰个有个更新嘅。咁你話有冇咩太大嘅一個學校嘅做法有冇唔同呢？其實應該都同我哋過往嘅做法係，即係學校去處理投訴呢應該都大同小異嘅。咁即係當然呢，好似第一個頭先講到呢，你話經專家診斷咗之後啊，嚴重嘅精神問題啊，嗰啲教育局可以直接介入嗰個情況呢，就呢一個呢就係、是、今次比較新嘅做法。咁第二個嗰個呢就係、是、你話保存記錄，其實呢學校呢我哋去做處理任何投訴都好咧，咁我哋收到投訴咧，學校都一定要去搜集一個嘅資料嘅。咁你搜集資料嘅過程裏面，一定可能有啲文件啊，甚至可能喺佢寫法就有啲相片啊，甚至一啲嘅影片添。咁呢啲學校咧喺嗰個處理嘅過程裏面一定會保留嘅。咁咧直到個 file close 咗咧都會保留嘅。咁但係當然咧，我哋有一個時限啦。咁保留完之後，我哋會銷毀。咁而家咧教育局就希望我哋繼續保留。咁其實同我哋學校大部分咧。业界嘅做法应该都冇乜太大嘅分别 嘅。但系我哋时时都听见咧，教育当局咧就话咧，强调个校本管理啊，咁现在喺头先所描述嘅状况，话影响到严重影响到学生嗰个嘅情绪啊、心理创伤啊、自杀倾向，当然大家都同意呢啲叫住严重嘅事项啦。教育局就会介入啦，咁样，咁同呢个校本管理有冇矛盾呢？ 當然咧，佢做一個介入嘅狀況咧，佢都寫得清楚，係一啲好嚴重嘅個案嚟嘅。咁但係嗱，佢又正正常常咧，教育局嘅點會知道有呢啲嚴重個案喺學校發生咧？咁樣，咁可能真係有一啲嘅投訴啊，揾過佢哋咁樣。咁有時咧係喺學校嘅情況底下，我哋去處理投訴咧，咁當然就一定會好充分去調查啊，或者同家長去溝通。咁但係溝通到某個地步嘅時間呢，有時就可能大家都有唔同嘅睇法。就算你嗰個嘅調查幾公平、公開、公正去做完之後呢，可能大家始終個持份者大家角度唔同，睇法唔同。咁如果教育局喺呢啲情況底下，佢有一個介入，佢有一個嘅幫手，咁可能係一個政府嘅部門，又或者係呢個嘅教育局，佢哋有啲嘅官員，甚至一啲嘅同事，佢哋去睇完成件事情之後咧，作一啲嘅決定，咁可能咧都能夠幫助到雙方嘅，甚至可能都幫到家長，當係一個一錘定音咁樣啊。教育睇完之後個情況係咁喎，咁起碼都有一個解決咯。咁， 因為而家講緊咧學校處理投訴，咁可能投訴個別嘅老師，又或者點啦，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學校嘅校方。就係難免好似變成係被投訴嘅一方，咁因此家長同一方學校就另一方。你意思即係話，如果有教育局佢作為第三方嘅介入或者協助，其實都有好處，係咪咁嘅意思？ 喺某個情況底下係啦，因為咧喺我哋學校咧，其實你話所謂收到投訴啊，或者查詢或者係要求跟進嘅情況咧，其實都唔係唔常見嘅，都成日都有。咁有時啲家長可能俾電話嚟，或者一啲嘅持份者俾電話嚟學校去了解呢個事情，其實佢又未必真係去到投訴 咁、但係有時候可能好簡單，譬如可能透過、簡單嘅一啲嘅對話溝通，其實已經原來係誤解嚟嘅，已經解決咗就冇問題。咁但係有啲可能佢哋真係一啲去投訴嘅個案，咁處理完之後，或者學校跟咗校本機制，甚至有啲上訴機制或者再投訴機制都好，我哋處理完之後，可能佢哋都未必接受嘅。咁呢個情況底下，如果好似今次呢個 case 嗰個修訂咁，可能一啲嚴重精神嘅情況，咁教育局能夠介入，可能始終教育局佢哋可能嘅資源亦都更加多，可能會幫助到學校都未定。 係，咁我想請問一下，譬如話嚴重精神嘅個案，就係經即係專業人士或者醫生即係判斷啦，咁其實邊個位開始你哋係會尋求呢啲咁嘅判斷呢？亦話係譬如當然係要個件事未發生。你去防止它，但是你们自己校方校本管理的角度，你怎样去判别一个学生，似乎他都有需要即去寻求一些专业 的判断，你的哪个位置开始你觉得应该要做些事？ 我想呢，在学校呢，假设呢，我们真的在老师在同学生那个日常的生活里面，已经感受到个同学可能需要有些特别的支援。学校其实呢都有社工啦，有这个教育心理学家啦，甚至有些学校都会有一些临床心理学家，都会在学校去帮忙的。这些首先呢，都如果与家长沟通了之后呢，拿到家长那个的同意呢，咁我哋都會轉介相關嘅同學咧去見我哋一啲校內嘅剛才講嘅專業人士。咁當然咧，家長佢可能會認為我想自己去出邊揾喎，咁都我哋都歡迎嚇。咁其實學校幾時真係完全得知嗰個同學係咪真係有事咧，或者係真係有特別嘅需要咧？咁佢哋都真係要將一啲專業人士嘅報告交俾學校嘅。譬如你見過心理學家，心理學家有啲咁嘅建議。譬如學校有啲情況就係、是、有啲同學始終佢嗰個成長咁啱可能一啲嘅荷爾蒙係改變嚇，咁令到佢啲情緒有改變。咁佢哋可能會喺短時間裡面。要求咧學校俾同學多少少嘅空間，例如會唔會喺交功課嗰度，可能唔好追得咁趕啦，唔好咁急啊，俾多少少空間佢啊。咁呢啲如果有一啲嘅專業人士俾到一啲嘅報告學校，學校通常都會接受噶。咁你話有咩時間需要再去到揾到教育局嘅支援啊？成咧，可能就係會係有啲嘅情況底下，學校都可能覺得自己都未必能夠處理到，因為教育局咧都有佢哋一啲嘅支援組嘅。在呢方面，我哋可能都會尋求教育局嘅一啲嘅意見啦，或者一啲嘅支援咁咯。 但係而家呢個指引咧係有關於即係校方做咗某樣嘢，係令到呢個學生係有精神嘅損傷，係咪而家講緊係呢個咁樣嘅情況啊？ 我哋喺文件上高亦都唔係話特別睇到佢係針對話校方係做咗一啲嘅行為，令到同學仔個精神上有受創啦。咁喺正常情況底下，我亦都睇唔到我哋即係教育嘅同工啦，會做啲咁樣嘅行為啦嚇。咁會唔會係有？ 因為其實外國有好多呢啲事例嘅喎。即係有啲好啲，即係話老師即係鬧兩句，佢就即係覺得好大嘅心理打擊，咁跟住嚟投訴學校。而家係咪講緊呢一種咁嘅個案咧？ 我自己認為可能未必係呢一種，所以點解其實我哋都有講就話希望教育局咧日後都可能會俾多少少嘅分享咧，或者一啲嘅清晰嘅説法咧，究竟係咩為之屬於嚴重嘅情況？因為呢啲嚴重情況，你會有醫生轉介成啊嘛。咁呢個校方理應已經知道，如果已經知道嘅學校，應該已經同家長咧有一個好充分嘅溝通，或者點樣同佢做一個支援。 Okay. 剛才楊立門那個問題也都是自然的，因為他說現在是投訴學校嘛，又說涉及到學生出現嚴重的情緒問題心理創傷或自殺傾向嘛，那你投訴學校即是學校的某個人啦， 做了某樣 東西，可能是教師個別教師不一定是學校整體作為的政策而導致嘛，所以剛才那個問題都很自然的，校長 其实呢个都唔系话冇可能发生嘅，咁佢可能始终因为正如头先啊梁生讲，佢话嗰个小朋友可能佢老师同佢讲几句，佢觉得可能真系唔开心，因为始终可能讲嘅同接收嘅信息系有机会大家个感受唔同。 呢个往往就系都系投诉嘅一个因素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够晒啦，多谢大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企业家大会下